大海，流淌一万青丝，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。像一帆很无载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编织的美丽回到了港湾。 打起追寻的舞台。